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95集，不胃疼二。因为靖王矢口否认毒害承欢的事儿，轩辕镜总算察觉到了蹊跷，匆匆进宫去见轩辕礼。明明上午还张灯结彩，不过几个时辰，宫里的气氛就彻底变了，连树荫里都没了偷懒乘凉的工人。放眼望去，几乎所有人都如惊弓之鸟，行动间满是忐忑彷徨。天子之怒向来如此，轩辕镜心下感慨一句，抬脚朝大明宫去。今日午间，轩辕礼的样子实在让人担心。听说他出宫后，张敬忠进宫劝了一番，随后人便回了大明宫。如今已到了申时，仍旧没有出来，这在以往是很少发生的事儿。轩辕礼素来勤政，比之先帝更甚，冬寒夏暑几乎全在御书房里，既不曾去后宫红袖添香，也不曾在大明宫里偷闲片刻。这许久没出门，便让轩辕镜担忧起来。他匆匆往后头去，半路上便遇见了林峰带着两个小太监，身上都背着包袱，搀扶着张敬忠，慢悠悠地迎面走了过来。他一怔，这是做什么去啊？张敬忠瞧见他，颤巍巍弯腰行礼。他变得越发枯槁腐朽，眼睛里全是血丝，看着衰弱又可怜。轩辕镜心生不忍，连忙扶了他一把。公公不必多礼，逝者已矣，节哀。他对承欢既心怀惋惜，又着实有些恨铁不成钢，在宫里活了那么多年，竟能被毒杀。张敬忠借着轩辕镜搀扶的力道站起来，沉沉地叹了口气， 皇上开恩，放老奴出宫荣养，往后怕是再难见到殿下了，老奴就在这里和殿下道个别。 出宫？轩辕镜颇有些诧异，虽说张敬忠现在这副样子的确不像还能伺候人的，可要荣养也不是非要去外头，只怕是轩辕领不想再见他了，说是恩典，可又何尝不是流放？何况张敬忠这把年纪了，余生怕是也等不来再进宫了。轩辕镜满心唏嘘，既是皇上恩典，公公千万保重才是，若是哪日得闲，本王定去探望。张敬忠笑了笑，仍旧满脸抹不去的悲哀。林峰推开一步，让小太监扶着张敬忠先行，这才看向轩辕镜， 殿下可是来寻皇上的，方才说是要去太极殿，这会儿应当已经去了。 轩辕镜与他道了谢，抬脚往太极殿去。到了地方才知道承欢也被他抱来了这里。 皇上，虽说臣这句话没什么用，可还是得说一句，保重龙体。 轩辕礼燃了香，朝着灵位三鞠躬，慢慢将香插进了香炉里。 朕明白，朕不是先皇，如今质子年幼，朝政不稳，哪里会因着儿女情长便一蹶不振。 话虽这么说，可轩辕镜瞧他满脸木然，心里便总觉得慌乱，却又想不出来什么话能安慰他，只好转移了话题。 皇上是以为要处置靖王才来太极殿告祭吗？ 朕只是想起来很久没来探望君父，着实不孝。 先皇君后为人豁达，不拘小节，定能理解皇上政务繁忙，无暇分身。 他将嘴边的先皇后吞了下去，纵然知道人已先逝，可着实不必在此时提醒轩辕领。承欢才去了，张敬忠又被送出了宫，这宫里只剩了轩辕领一个人，冷冷清清的。若不是无处可去，他又怎么会来这太极殿对着牌位发呆？ 先王进宫有何事？ 轩辕镜四处去瞥眼角， 想瞧瞧承欢被放在了哪里。如今仍旧是盛夏，承欢虽说刚去了几个时辰，可着实经不起折腾。他着实不愿意轩渊林眼睁睁看着承欢一点点腐烂，变得不成人形。他满腔心事，猝不及防被轩渊林喊了一声，惊得心头一颤。隔了几息才想起来此行的目的，靖王不肯认罪，可如今证据确凿，臣以为不必再费心思，直接将人囚与皇陵别院便是。轩渊林沉默不语，轩渊镜知晓他的脾气，若靖王当真沾染了承欢的性命，他便是顶着残害手足的名头，也绝不会让靖王好过，连忙开口解释，臣并未因着血脉亲情为他开脱，只是既然谋反的罪名都认了，也着实不必再遮遮掩掩，臣以为事情怕是另有内情。轩渊林此时才开口，朕知道。轩渊竟不由松了口气，皇帝就是皇帝，虽说痛失所爱，可仍旧存有理智，没有被痛苦蒙蔽心神。他图谋的是皇位，毒害承欢毫无疑义。这话仿佛是在为靖王解释的，可轩渊镜却莫名地听出一股不祥的气息。果然，轩渊林很快便转了画风，可他试图掳走承欢总是事实，朕定然要让他知晓何为错。轩渊镜叹了口气，龙勇逆鳞，触之即死。轩渊林待承欢如珠如宝，又怎么能容忍旁人残害过他，却又忘于脑后？那臣再回去审问，朕亲自去。他又看了眼灵卫，转身进了主殿。轩渊镜只走了两步便停了下来，透过轩渊林撩开垂幔的缝隙看了里头一眼，瞳孔随即一缩。他难道是眼花了不成？为何方才瞧见承欢睁着眼睛？他急切地上前一步，撩开垂幔看过去，承欢却是满脸苍白地躺在床榻上。轩渊里没理会他的鲁莽无礼，他本想多看一眼承欢，可一瞧见他这样安生地躺着，胸口便如刀砍斧劈般痛苦起来，即便隐忍克制如他，也有些扛不住，只得靠在桌案上稳定心神。轩渊竟盯着承欢看了几眼，忽然问轩渊里，皇上打算如何安置他？便是这太极殿阴冷，可毕竟是夏日，只怕也撑不了多久。轩渊岭闭上眼睛沉默不语，显然很不想谈论这个话题。轩渊镜心里却生了疑，只是想不明白，倘若承欢当真没死，为何并不理会他们，又是如何瞒过太医诊断的？倘若死了，他方才当真眼花了不成？难道他已经到了眼花耳聋的年纪了？轩渊镜越想越觉得不安宁，正想说点什么，轩渊岭却已经受不了他这么久一直盯着承欢的视线，虽没有说什么，却抬脚走了出去。轩渊镜只好抬脚跟上，两人走到半路上，迎面遇见了匆匆赶来的林峰。轩渊岭目不斜视，仍旧大步往前。轩渊镜心里一动，林公公，本王有一事请教。林峰连忙弯了弯腰， 殿下客气了，有话您直说就好。 这宫里的宫人死后是如何安置的？林峰一顿，心里猜着这是要为承欢的后事做安排，却着实有些为难。 不瞒殿下，宫里的奴才若非主子眷顾，多是往冷宫枯井里一扔，也或是宫外的乱葬岗，倘若真要办丧事，怕是没有旧例可循。 轩渊镜心里一动，直觉他是猜到了真相。可皇上对承欢不好吗？为什么想走，甚至不惜用假死这样惨烈决绝的办法？这中间到底是出了什么差错，两个人竟走到了这样的地步？轩渊镜不明白，眼下却也没有办法去问不知道是不是真死的承欢。其实若是人没死，轩渊岭这不错眼的盯着人看，总能察觉到端倪的。 可他眼下虽看着平静，心里只怕是早就乱了，再多的破绽也瞧不见。他这做兄长的，不管成功与否，都要再替他拖一把吧。轩辕诀到底是先皇的血脉，虽说有罪在身，可并未削去爵位，因此说是囚禁，也只是关在偏僻的屋子里，既没带上枷锁，也没捆束手脚。但轩辕李氏如今神思不属，轩辕竟唯恐靖王狗急跳墙失了手伤了他，因而进门之前便让人将靖王绑在了柱子上。轩辕李在椅子上坐了下来，抬头扫了一眼脸色狰狞的靖王，语气冷凝： 朕听说你不肯认罪。 我做的我认，没做的我当然不认，你别想往我身上扣罪名。 轩辕李抬手揉了揉额角，有些提不起精神来。他其实不必非要现在处理烂摊子，不管是靖王的谋反，还是针对承欢的谋杀，都有人在查办。他即便是如今这般插手，也并没有帮上什么实质性的忙。可他不能在御书房里待着，也不能在大明宫和太极殿，乃至于宫里任何一个承欢去过的地方。他总瞧见那小子嬉皮笑脸地朝着他跑过来，一眨眼却又不见了。他心里知晓这些都是假的，承欢如今乖顺地一动不动，根本不会如以往那般四处乱跑，可身体不听话，总是四处乱看，他没办法，只能先躲出来。眼见他似乎走神了，靖王颇为不满： 喂，你要杀要剐说句话，本王可不怕。 轩辕领这才意识到自己又想起了承欢，奇怪的是心口的疼竟然也不是那么难以忍受了。不过几个时辰了，竟然习惯了吗？他歪了歪身体，抬手抵着额头，掀了掀眼皮看过来，靖王被他看得浑身一颤，畏惧地移开视线，片刻后又觉得很丢人，强撑着又看了回来，却不想轩辕领不知何时迈步到了他跟前，正垂着眼睛审视他。靖王被唬得吞了吞口水，缩着脖子小声嘀咕： 干什么呀？ 贤王说要将你削去爵位，囚于皇陵别院。 靖王心里一喜，虽说要一辈子被关着，可要是能不死，自然还是不死的好，何况皇陵那里都是自己的亲信，即便派了禁军去看守他，可他迟早有机会逃出来的。他心里多了几分热切，盼着轩辕林早些将他发落了。 可朕否了，朕今年不见你，你便在凉京多住些日子吧。 轩辕林忽然笑了笑，他明明并没有表情，可看得靖王却是浑身汗毛直竖，总觉得这话仿佛是要他陪葬一样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